手你险些把我的魂魄丢，预备了停我江边后，次日周郎把剑收，辞顾了诸葛亮，他把剑交够，周郎怒气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京韵大鼓名家小映霞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三国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草船借箭》。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 Bye.

是屈膝受降，把降表来送，怒焚了额房宫殿，三个月火焰飞腾，奠定了楚国基业，有刘邦又来战争，小刘邦屡战捷败，险丧性命，雁不听这谏言，将小儿是放转还城，又谁知这雾中奸计，在垓下困住了熊。有探马报军情，尊大王容我禀，将这牢笼钉，站岗稳写得清，骂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听探马来报禀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力，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这事必生擒，小手失重了，两小儿是何敢与孤我赌输赢，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声令下如山动了，众三军是个个的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乌鸦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 蹙双金灯，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了？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他二人商议多时，不主意呢定了。到次日，张良改扮，他混进府。鸡鸣山头将身坐定，口含玉箫，他坐出歌声。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之锐兮，骨力沙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只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老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文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降高武，如其之命兮，吾未渺茫，汉王有德兮，行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放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羽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谐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先一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之王兮汝宴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肉耳观心。你要牢牢记记，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 燕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弟兵人人都悲痛，个个都伤。下边再盖一个牌子叫军乐歌， 天王我 号，这个牌子叫流水板。 赞叹个个夸奖，古今多少英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林月如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霸王别姬》，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的节目呢，还将回到我们日常版的内容安排，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依然精彩，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